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 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外出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 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 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今天的是上班的第一天啊，十一黄金周的结束了。各位大哥呢，今天咱们这样把这个北京市十一期间的楼市的情况咱们做一个梳理。 好的、其实简单来说一句话可以用一首歌来概括 哈、 没错， 它的热度。那实际上呢，刚才您提到了北京是这样的情况，那其他的一些一线城市是怎么样？比如说深圳啊、上海啊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9月份新盘的推盘量其实也就只有13个，所以这个跟其他月份并没有说太大的突出。以往的就是咱们可以有心思的可以看一下，2016年以前的话，咱们每年的九月份的这个推盘量基本上是占到全年的这个一个一定的比例， 使得市场得到了有效的调控，可以说是回归平稳的状态啊，也有这样的说法。另外呢，前些时候关于房子买不了了，因为他用的是公积金贷款， 公积金啊，正好赶在他那个节点上， 对，赶在那个就推出之前的那个 很幸运 末尾， 对对对对， 所以他一下就买上房了。后来我帮他算了一下，如果他要是那个时候不买房的话，他这回要是公积金贷款的话，他最多可能也就贷那么近。所以呢，确实政策的调控呢是让市场回归平稳的一大原因啊。确实很多人也都说这回公积金贷款的最新 卖市中心的三环里的，看了一圈房子之后，那买4环也行，后来买5环也行，最后可能实际就买到5环边上了。就是这个需求是根据你市场的一个现状去调节的，还要根据你自己手头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情况。实际上来讲，按照现在的这个利率的一个情况的话，用商贷的话，我觉得已经是不是你购房的首要考虑的这个因素了。 是的，您说这个是有道理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呢，商贷和公积金贷款相比的话呢， 还是公积金要更合适 啊。既商贷又这个 公积金贷款 的话， 组合贷， 其实有些项目它是不太喜欢这样的贷款。 对，这个对于楼盘而言，这个组合贷的这个过程比较繁琐，然后这个流程也比较麻烦一些，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用组合贷贷款和你用商贷贷款这个批贷时间也有一些差别。对于楼盘而言，他拿到这个放贷的这个速率，这个对他而言，你这个组合贷的客户性价比就很低。他在这个目前的楼市情况下，他可以卖给相对来说商贷的用户，他也一样可以 达到一个售出房子的一个效果。 嗯，是的，不管怎么样的话哈，现在现实是这样的，所以从国家呢推出一些政策呢，也是为了来调控整个的房地产市场，让它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健康啊。这点呢，确实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 对， 那有两个问题啊，一位是毛毛提出的，说公积金贷款出来以后，对于一些刚需人群来讲，有特别大的影响吗？ 对于这个，其实对于首套房的话，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对，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公积金的这个新政，主要是针对二套，这个你包括这个二套房的政策当中，包括有这个，比如说你有一笔住房贷款记录了，然后再买第二套，然后这个金额的话会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认房又认贷， 对，认房又认贷了，然后从80万下调到60万，其实就降低了20万的一个贷款额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贷款额度和缴存比例、缴存年限的一个挂钩，它这个比例有所变化，就是你缴存理论上来说最大值120万的话，只需要你缴存超过11年才可以贷到120万，就是以前大家说公积金最多能贷120万，那现在就规定不是你每个人都能贷到120万，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合理的，就是说因为公积金是一个大池子，所有的这个缴存的这个职工是大家共同享有，然后共同这个往里边注水，然后再往回取，就是你，所以说根据你的贡献值，你比如说我刚缴存公积金满1年，然后你已经缴了10年了， 对， 但是咱俩贷的金额又一样， 金额一样， 对对对， 有点不合理， 但其实贡献的值并不一样，对，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趋向合理的，一方面是比较合理，另外一方面也是有效的防止这种炒房的情，用公积金炒房的这个情况发生，觉得这个也是对于一些投机啊这种行为是一种遏制。 另外在这点上我也是觉得哈，是比较合理的，是什么，比如说你刚刚工作1年2年3年你就要去买房啊，你刚刚交公积金可能这么1两年的话呢，你就一下能够贷120万等等的，刚刚你说哈， 对 于人家工作了10几年这样的可能有一点点不公平啊。另外对于1年2年3年刚刚工作这么短时间内的这些人去买房的话，你真正有这个实力吗？ 基本上很多都是依靠父母啊， 对呀、对呀、就是啃老嘛， 东拼西凑。 即便是这样的话，其实你把房子买完了以后，你的生活质量不见得就高了，很有可能你 每天都会忙于还款， 对，沦为了房奴 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这些人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还有就是这个公积金新政的第三条，就是说这个首套房的这个首付比例提高了，以前是30%，现在是35%。别小看这5%，那我们看北京的现在房子的话，一般一套市区内的也得4-500万，然后100万的5%就是5万，那500万的5%就是25万。刚才咱们也说到了，有的时候往往最后卡住你的不是那个大头的钱，而是这最后差这个10万20万的，可能就真的很难凑出来，因为已经东拼西凑过的，所以这个是首付比例提高之后，也是和这个商贷有一个看齐。那么二套呢是不低于60%，可以看到这个可贷出的这个金额还是比较少的，因为首付60%的话相当于一多半都是需要首付，所以这个对于还是刚才说对于这个投机行为是有一个明显的遏制，现在不会有人再用公积金再去炒房了，没有这个平台了。 另外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它的首付啊，公积金的首付也是不低于35%的，那实际上跟商贷是靠齐 了 对对对。 那么商贷它的首套房首付比例就是不低于35%， 没错。 所以在这点上呢，不要老认为公积金啊能够得到多少的好处，现在看来呢跟商贷都差不多了。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贷款的期最长不超过65岁哈、原来不是这个年龄， 原来是70， 原来是70， 对，就是等于相当于又往前提了5年。这个其实就对于什么样的人群会有一些影响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刚刚毕业上班几年的人，然后自己没有条件去用公积金的话，他可能会选择用父母的公积金进行贷款，因为父母这一代，比如80后、90后父母这一代，可能大部分他现有的这套房子不是用公积金，就是说白了他没用过公积金，因为可能单位以前分的房，这种公房什么的，然后所以他没用过公积金的话，他其实还是可以，替父以自己的名义，然后替子女来这个用公积金来贷款进行购房的。但是这个年龄降到65岁的话，可能对于一些有一些接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这个父母来说，可能这个贷款的这个时间就会比较短。你比如说现在已经 55岁了，那以前是贷到70岁的话，那我能贷15年。那15年的话，我平均到每个月的这个月供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少一些。那现在比如说你55岁只能贷到65岁，那现在只能贷10年的话，那这个每月月供压力就会比较大一些。然后紧接着他对一个月还款额有一个规定，就是不能超过月收入的60%。那也就是说你一个月还款，这个你月薪如果是10000元的话，那你的月供就不能高于6000。 对， 那这个在缩短了这个贷款年限的时候，势必会造成月供的一个上涨，而这个月供上涨之后的还款额又不能超过月收入的60%，这就是让很多这个年轻人可能说对于这个公积金购房这一块就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你原来能买120平的，那可能现在就要选择买80平的，或者买90平的，来调整自己的这个月供额。 嗯，当然了，这回呢，可能房子销售的并不是特别好啊，原因也是众多的。那么刚才呢，很多朋友都提到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变化，也是影响了大家购房啊，其中一个原因啊。当然了，说到公积金贷款呢，里边也有一些对大家有利的，比如说东西城啊，户籍买郊区房的话，这个贷款额度呢是可以上浮20万的。 嗯，这个是有一个新的政策，相当于是鼓励这个城区户籍的人去郊区购房，这个贷款额度上浮20万，这个也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多贷的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属于利好。相信我觉得很多购房者在，因为其实你换个思路来想，如果你买新房的话，真的说东西城的话也没有什么新房， 是啊， 对，所以说你可能只能买二手房，那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这个房龄啊各方面，我觉得不完全统计，这个80-90后还是对于新房会比较热衷一些，就是大家都觉得新房更能代表现在的这些理念， 品质 建筑品质啊，对，这个可能老房子的话，无论是户型设计啊，这个性价比的话没有那么好，可能老人会比较中意老房子，所以对于这个年轻人群的话，贷款额度的一个上浮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实实在在的利好，这个从因为是从金额上的一个变化嘛。 对，有一位丽丽的朋友说哈，说公积金贷款这个新政出来以后，对于异地买房也有很大的限制。 对，这个异地买房通过这个公积金贷款，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就是以前是规定就是任何城市购房都能在北京提取，现在不是了，就是不是说你在哪儿买房子然后在北京缴公积金都能提取了。根据这个最新的这个规定呢，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及配偶购买位于北京区域内的住房，然后可以用这个公积金来办理提取，但是如果你是购买其他区域的，就不能够这个提取，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对， 就是， 跟你的户口本和所住地哈， 对对对对，其实来讲，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你首次使用公积金的一个限制。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谈到过，就是大家这个首套房，这个所谓首套资质一定要好好珍惜，就不能说，哎，我现在在北京买不了房，我先到别的地儿先买一套。等你钱够了，你也失去这资质了。你虽然交得起首付，但是你没有资质去贷款再购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选择在等待观望，可能我再攒几年。然后，因为可能现在这个房价也相对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态势。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区域可能是均价，假如说50000一平的话，那可能再过两三年，会有小幅上涨，但是可能不会像以前那种就是大的上涨，所以我几年后再买，可能我也来得及，就是不会说因为错过了这一次，然后我就一下涨幅很多，然后我就追不上它的速度了。 让大家可能更加的这个有安全感， 更安心一些， 更加的这个有一种这个自信了，就是不见得非得现在我怎么样，我过一段时间我依然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 没错， 因为现在各种的政策房呢也都纷纷出台了，对于大家呢能够有房住呢是起到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了哈，所以呢对于公积金的这个变化，有关专家也认为哈，说北京此次调整公积金政策总体是为了落实房住不炒这样的目标，在保证了居民住房需求的同时，积极引导合理住房的消费，鼓励呢就阶梯式的购房，打击呢房产投资。我觉得这应该说是一个定论，挺好的。 对，其实现在这个房产的投机行为已经是在逐渐剥离出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就是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很多的炒房团的存在，然后才把这个房价打 抬到很高的一个位置，然后等到你刚需再去买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价格你难以承受。 是， 其实实际上来讲，和这个所谓的这个房贷利率的话，这个都是因素之一，但是利率这些都是占小头，这个房价被炒房团抬升的这件事情是要占到房价飙升的一个大头，一个源头可以说。 所以说一些政策出台呢，要看这个大的方面。 没错没错。 如果这个大的方面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对， 可能有一些小的一些方面，咱们慢慢再去解决。 对对， 这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是呼吁大家不要听信一些怎么说呢，一些这个小道的， 对对对， 在底下里传来传去的一些谣言， 还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正确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些政策。就是因为现在本身确实是大家每个人生活压力比较大，其实我今天上午我跟那个读者有一个交流，也在聊这个事情，他就说他买这个房子吧，然后是给爸妈住的，刚买房子就降了10万，就是总房款降了10万，他就非常不爽，然后就去打电话咨询，想要投诉什么的，找物价的部门。我说你这个既然是自住也不是炒房，你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平和，你今年跌了10万，可能你明年楼市恢复你又能涨回去，可能又挣了10万，但是无论你涨与挣，你这房子你也不卖， 是， 所以说你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是一个心态调和，就是因为大家很多人的现在社会比较浮躁，就是很容易生出一些怨气来，觉得就会比较影响自己的一个判断和情绪。 就是现在很多人呢，总是有一种占便宜的心理， 对对对， 吃亏就难受。 我涨了就必须得涨，人家都涨了， 其实他涨不涨的话呢，这个房也是他自住，他 没错没错， 不倒腾房子。 对，你就再涨10倍的话，你这个你也是不能给他卖了，卖了之后你也没地儿住。你要再买回来呢，大家其他人也涨10倍， 对， 没差别， 只是一个心理安慰而已。 没错没错， 所以每个人呢要有定力啊，要有定力。好了，那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心里总有疑，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Heart 想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就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怕你下一整天。去证明，也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我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北部地区有小雨，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总的来看，明天凌晨到白天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外出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住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梳理一下呢，国庆黄金周期间啊，整个楼市的一些情况。刚才您用一首歌呢给做了一个总结，就是凉凉。 对。 是吧？非但没有金九银十，同时呢跟平常或者跟往年相比的话呢确实比较凉。但是呢有些专家也说哈，这正是体现了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种平稳健康的发展。 对，其实 状况 太热了也不好，市场也这今天我们上午那个媒体人还在群里边，就是微信群里边沟通这个十一黄金周的事儿，大家都问各地，因为各地的媒体都有嘛，就问各地情况，都说不好，然后很多人就说，哎，也该歇歇了，这个热了这么多年了。 是，其实我前些时候还看到一个观点啊，因为我不太懂啊，因为这个房地产也好，金融行业也好，这都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现在有些人说这个无论是房基金贷款还是说商业贷款啊，都慢慢有点收紧了。说这个呢是一个特别安全的做法，说像原来非常宽松的情况下，大家都能够特别容易的得到贷款，然后去买房啊，这个泡沫越吹越大，万一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咔嚓一下完了的话，那金融市场等等全都会跟着就倒霉了。因为呢你像大家呢觉得好像，哎呀，我到银行去贷款的话呢，我贷多少都无所谓，实际上银行的钱都是我们老百姓存进去的钱。 对，没错， 一旦它这个比如成为坏账、成为死账， 存贷比要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安全的系 贷款的人，对，交不上贷款了，成为死账的话，那银行的钱它是有数的。 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它一旦出问题的话，我们都是老百姓的钱，那真的是不得了。 对，其实这个无论是这个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说这个之前的这个金融海啸，也都是跟房地产和金融比较密切相关的这个存贷关系发生了比较差的一个裂变。就是美国，以美国为例的话，就是它这个房利美这个公司，它这个大量的这个贷款变成了坏账，让很多人房价下跌，让很多人就房子我不要了。 对， 然后银行呢， 不是你房子你收回吧，当然那个时候房子已经不值钱了， 对，不值钱了，然后你又拍卖不出去，或者说拍卖出去的话可能只是原价的20%， 对， 大家，所以这个是之前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国务院召开了一次，是那个林鹤祥总理召开的一次防范这个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一个会议，这个是当时就提出来这个住房这一块一定要这个继续保持金融政策的一个收紧的一个态势，不要让这个购房贷款的这个比例太高。我记得在最高值的时候是2015年的7月份，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超过50%，都是就是说相当于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去贷款，就是买房子， 是 这比例太高了。 你像我那个房子就是在2005年买的，也是贷款，太容易了。 就到那就贷了， 到那就贷，而且你说贷多少吧，然后他会给你算出一个比例，他随便给你贷，尤其是商贷 月供什么的。 对，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能够太放啊， 没错， 万一出现问题的话，那可真是不得了。所以呢，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啊，房地产这个行业的风险，所以现在呢，贷款呢有点收紧，我觉得是非常适时的，也非常合理的。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用这个正确的和正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 对，降低这个杠杆，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风险在平摊之后的一个下降。 好，那说到这儿呢，在昨天晚上我看这个媒体的时候就爆出了说这个叫做存款准备金吧，又降了啊。 存款准备金率是宣布它要下降，从是这个月的15号开始 对 执行。 我今天看一些消息啊就出来了，说要看学会看眼神啊，说从通过这个眼神呢他们就联系到整个房地产了，可真够快的。 对这个听话听音儿。 对，所以咱们今天也来一个快的哈。我觉得阿伦好像没准备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存款准备金这个所谓的下降对于房地产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对于房地产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这个市面上的资金多了。我们看到这个存款准备金这次降了1%之后，就释放了7500亿资金，这个增量资金到市场， 到市场上。 那这7500亿，那流向哪里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点？你比如说，假如按照以往的话，7500亿有一半流入房地产的话，那就是3750亿。那平摊到各地的楼市当中，那我们算一下，国内30来个省，那可能。一些三线城市会差一些，那可能会集中流入到一二线城市。那对于每个城市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说，注入了这笔新的资金之后，会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活力。比如说房企贷款的话，可能尤其中大型的房企可能会没有以前那么困难。然后另外呢，其实降准往往跟随的是很有可能会降息，这个对于购房者来说是一个信号意义，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现在月供一个月是还12000，那我降准之后，然后紧接着假如下一步是跟着降息的话，那降息的力度，你看降准降了1%，那降息很有可能至少降0.25到0.5个百分点。按照这个咱们这个常理啊，咱们也不能去妄自揣测这个央行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但是按照这个常理它可能会有这么样一个额度，咱们暂且按低的算0.25%的话，那你每个月的月供你差不多12000的话，你可能就少还125块钱。差不多，就我没有细算啊，就说大概按照以往经验来看，所以你少还100多块钱，其实你看这钱不起眼，但是其实对于这个还月供的人来说，你少还点是点。这个、 对他一个月100多，那 一年 两年20年是多少钱啊？ 而且它是递减效应，因为你越还你剩余的还款金额不就越少吗？ 对，那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比如说哈，降这个存款准备金呢，更多的是针对公司啊、机构啊，他们可能是更加有利一些哈。 对对对， 因为国家也希望呢在这方面给他们更多的这种辅助和帮助哈。 对对， 当然了，对于这个降低了以后呢，可能开发商呢可能资金就更加的充裕一些， 对对， 他投入到他的这个项目当中啊，可能会有一番其他的变化。 对， 但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有什么直接的因素吗？刚才您提到一个很有可能这个降低了存款准备金以后有可能要降息。 对，这是 当然这个咱们的揣测 啊，对，这是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所谓经济规律，可能因为以往降准伴随着都是降息，或者可能降两次准降一次息，这个都要看这个经济的形势，包括 但如果是降息的话，对老百姓可真的 对，如果降息的话就会 有关联了。 但实际上降准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就是之后假如说要真的降息的话，对于手持现金的人的话，一旦降息，那这个存款的利率势必会下调，那你这个钱可能你要再存到银行，可能就 利息又低了， 利息又更低了，那可能就迫使很多人手头比如说有上百万资金的人，现金的人，那可能我就不存银行，我要看看是不是要买一套房子，然后来用这个资产来抵御这个保值增值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信号意义，你不能说这7500亿就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而是这个东西释放到市场之后会有一个连带的一个连锁反应，因为大家都知道房地产 牵扯的上下游就是主要领域，保守估计也有50到60个行业。 嗯， 所以说这个还是涉及的人群还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人群。嗯，就是咱们就这么说说最直接的，可能中国有好几亿人都是从事跟房地产有关的，这个 是的， 这两一两亿人吧，至少说有关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所以说影响的是这一大批人的一些这个一个状态，对于未来的一个判断。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随着这个楼市的调控啊，这个政策的紧缩，其实来讲楼市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有一些很多利空甚至是不利好的消息传出来。 嗯， 这个对于很多房企来说真的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事。比如万科作为曾经的龙头，他就在自己的内部会议上提出来，我们接下来目标就三个字，要活下去。就大家会想，那万科这种企业都提出来要活下去，那中小房企还怎么活？ 嗯， 其实来讲虽然有一些危言耸听，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反映出房企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况。因为确实是真的是挺难的，就是大家都说现在拿地又要限价，这个比如说我卖房的时候不能卖高价，然后十一很多楼盘为了回笼资金又把房子又降低了一下， 嗯， 临时促销啊打折什么的，那个我往高卖高了政府不让，然后卖低了呢老业主不让，砸我收都出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房企的生存现状还是挺艰难的。而且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市面上资金比较紧张，top 50以外的房企你想从正规的银行渠道去贷款根本都贷不到。 嗯， 就是前50名开外的这个房企，那他只能到这个民间去借贷或者去一些基金机构借贷。我了解到今年的借贷融资成本比去年就高很多，去年的话平均的话大概 8.8% 就能借到钱。 嗯， 就是这个利息，那今年可能就升到10以上，甚至有的房企为了这个回笼资金，为了这个现金流的需求，可能把自己的这个借贷融资成本提高了11%或者12%。这个它一年的利润现在平均行业是12.5%，那我们可以想一下，他花11%去借款，然后拿到12.5%的利润，那也就是说他的利润率可能才1%多。这个和以前所谓这个房地产的黄金十年的这个高利润回报率来说，对于房企而言，可能要考虑的就是转型的问题。 对，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了。 没错。 嗯，当然听话听音儿，刚才听您的意思来讲，比如说咱们表面上来讲是降存款的准备金哈，跟咱们没有什么太大关联，但是绕了一大圈，可能最后呢还是跟我们的老百姓有点关联的哈。 对对对， 比如说可能要这种降 息 啊， 对， 这种降息就是说你存钱的话呢，这个利率可能又会低了， 又低了 啊，有些人可能就不存钱了，还想去买房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虽然是低了，但是呢，你如果是还房贷的话呢，依然 也 低了，也 少 还了。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网上可能有些人就说了，目前这种做法可能对于房地产是有好处的，大家可能更想去买房了哈，有这样的一些观点推出。 我觉得是。确实是有一个利好，但是尽管是一个利好，但是相比于之前的调控的更多的这个不好的这个消息的话，我觉得这一次降准更多是信号仪，也不能太过盲目乐观。就是说觉得还是对于房企来说还是要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寒冬。 是的。好的，那这事儿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那下面呢还有一点时间，咱们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咱们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的20个集体土地租赁房的项目获批了啊。说市发改委呢近日批复了通州区梨园镇大稿村、丰台区卢沟桥乡东管头村，还有朝阳区18里店乡的西河啊西直河村等3处集体土地租赁住房的项目，总建筑的控制范围呢是43.57万平方米。记者也梳理发现，说今年10个月啊，本市已经有20个集体土地租赁项目获批，分别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昌平、大兴和房山等区。 其实通过这一条可以看出，我们今年这个对于租赁这个集体土地用于租赁房项目的这个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鼓励这个集体土地入市，然后进入到这个租赁房市场。因为这个租赁房市场进入之后，在扩大这个房源的同时呢，也能改善很多这个无房户的一个住房需求。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这个5年，所谓这个咱们有一个5年的一个住房保障的一个计划。这个5年计划就包括了这个5年内要建25万套的这个共有产权房， 然后要建50万套的这个租赁住房，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体现。 嗯， 因为也需要通过具体的一个一个项目的落地来这个逐渐的提升这个各个区的这个租赁房项目的这个储备。 嗯，所以从这个信息呢也传递出来，这个政策房的开发力度是非常大的。 对，这个对，对于很多现在正在准备申请这个租赁住房的这个朋友，应该说是一个利好，因为项目获批之后，可能紧跟着就是明年的这个开工建设，然后到了后年可能就能入住了。 嗯， 这个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是的，来，咱们再来看，说北京东城区和城市副中心快速公交已经开工了。昨天的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呢获悉，说连接北京东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已经获批，那目前呢已经提前开工，计划呢2020年6月就建成通车。记者也了解到，广渠路快速公交呢是北京第五条快速公交线路，沿途呢将设16对站台，那满足呢东二环到东六环的大体量快速交通的需求，因为我们家就在这个通州广渠路的这个旁边啊，就那条路的旁边，现在其实早已经就都围起来了，那现在正在快马加鞭的进行当中啊，看来还是不错的。 对，其实这个通州有的时候开玩笑说，真的还比较羡慕通州的这个这个设施的这个速度，这基础设施的速度，因为说是什么好事都有通州，这个各种交通的一个配套的补足。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原来我们觉得已经建造的非常好了，大家都已经非常方便，非常这个习惯了，但是现在又围起来，又到处修道等等，这个修的过程真的是 啊，这几年可能会比较痛苦， 挺痛苦的啊。但是我想在2020年以后啊，可能大家就真的能够感觉到它的好处了啊。 嗯，对，是这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通州首个固有产权房项目的开工了，将提供1000余套的房源。那9月30号，通州区呢台湖镇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开工了。从目前进度来看，这个项目呢是通州第一个开工的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并提供1000多套的房源，预计呢2021年交付使用。这个项目呢位于东南五环外的通州台湖，距 CBD 地区16公里，距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呢是9公里。那这个项目呢还有2条地铁的配套，距离地铁亦庄线及地铁17号线次渠站也就1公里，其中呢亦庄线已经建成开通，17号线正在建设当中。 嗯，可以看到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这个分布也是越来越广，这个通州区的共有产权房也开始开工了。对于这个整个从公有产权的大的角度来说呢，是实现了一个全范围的一个全覆盖。从这个通州区本身的一个情况来说，刚才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通州的这个路网在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建设速度范围这个速度进行下吧，这个交通这一块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个公有产权相信会得到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就是符合条件的话申请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可能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项目。而且从这个配套来看呢，1公里范围内有2条地铁线，这个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咱们在北京也都知道，紧邻地铁的房子真的是不愁卖。 是，现在很多共有产权房项目的一些房子啊，无论它的地理位置啊、品质啊、交通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 没错，没错。 来，咱们来看下一条啊，说北京城区又增了新势力，3处的福岛筑鸟巢。说经过5个多月的建设，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在今年国庆期间正式对游人开放。记者也了解到说，这是继颐和园、玉渊潭之后，北京城区新增的又一处城市湿地。目前呢，北京城区已经恢复了多处湿地，像颐和园、玉渊潭等等。西海湿地公园建成以后，将成为北京城市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悉呢，近3年来，北京呢共恢复新增的湿地是4684公顷，未来2年还将恢复新增6300余公顷的湿地。啊，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这个其实是一个 值得期盼， 非常值得期盼的事情。因为之前我记得就去年节目时候咱们还说呢，说这个咱们北京要建这个绿肺，啊，当时还是很多都是在规划当中。现在可能通过这个18年这一年的这个施工，有一些已经建成，有一些已经开始投入使用。 我觉得未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嗯，当然了，我说点不同的意见，像这些湿地确实是需要恢复哈，因为这些绿肺啊，对人们的生活啊、身体啊、健康都是有好处，非常好。但是我特别怕，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远郊或者怎么样哈，你像有些小区里边，其实人呐、搁车呀、什么都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时候呢，他就片面的弄一些围大块大块的这种绿地，然后呢，人们开车都找地方，人们玩耍的那个绿地还给你库，还给你就整个就围上，还不能进去。最后人们的生活反而弄得非常拮据， 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确实是，这个是需要这个因地制宜，应该说是从这个实际情况 对对对实际情况 来出发。但是其实您刚才说这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也是在很多老小区会比较常见。新小区我觉得需要规避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新小区我了解都是人车分流嘛，这个 但是老的不行、啊， 对老的就不行。像新小区人车分流，人家可以在这个地下停车，有地下停车位，但老小区可能存在这个问题， 你像 没地儿停就停到 我们小区 边上，然后很挤。 九点以后回去就根本找不着车位。小区倒是蛮大的，比如说我住一号楼哈，我上次有一天晚上我已经转到39号楼了，都没找着车位， 小区走一圈， 最后终于找到一个车位，找完了以后我都得用导航。因为我没去过那么远，导航回家，在一个小区里边，他就这儿围着那儿围着，好像有绿地，但人们的生活真的非常不便。 那您那个小区 还 也是规模体量比较大， 是 一般现在的小区可能也就20栋楼，20多栋楼就顶多了，也能达到39号的话，我觉得这个小区体量还是挺大的，这个面积、 所以还是要根据情况具体来做哈，不要一刀切啊。好，那最后呢，我们再看这条说，央行呢宣布降准啊，释放的7500亿增量的资金，10月7号中午啊，也就昨天，央行发文表示说，从2018年10月15号起，下调大型的商业银行、还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城农村商业银行、还有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当日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啊不再继续做了啊。当然这个事儿呢，咱们刚才已经都 刚也提到了， 这个 降准对于我们的这些意义还是比较积极的。 好的，那今天的安区快讯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啊。咱们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携手医生说了，如果是本单位的受访啊，如果是本单位受访，那本单位这个职工呢已经退休了，可不可以使用该职工子女的公积金贷款买这个房子呢？ 正常情况下现在是不能用了，按照这个规定，就是不可以互换的话。但是我单位的这个公房要跟更多的还是跟单位协商，因为如果是你本单位的房子的话，你看看用子女的这个商贷可不可以有这个机会。或者我觉得 呀，就是如果您是本单位的房子哈，然后呢想买这个房子，但是您现在退休了，像这样的房子它不会很贵的。 对， 算上工龄啊、 这个、 各方面来讲，它真的不算很贵的。 相对来说，价格不是很贵 啊。尤其算成夫妻两个人的这个工龄完了以后啊，这个最后的价钱肯定会大打折扣。 因为它是对内出售嘛。 对， 这个、 对内出口， 它不对外出售。对。 所以，甚至有的时候根本不必用贷款的，就能交上。 这个要看这个 当然看具体的 经济情况 哈。如果实在是交不上的话，人家在问说用这个职工子女的公积金能不能贷款，这个事儿一定要跟你的这个单位 对这个单位首先是有一个有没有这个规定，就是可不可以，但是现在来讲这正常的话是不可以。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哈。这个确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咱们十一黄金周的第一个工作日。 对、 啊、往往呢可能有些不太适应，所以刚才呢咱们也说了，这叫做假日综合症啊，慢慢来啊。这个估计您明天就会好一些，注意今天晚上咱们早点睡觉，别再玩的很晚了哈，再放纵自己了。 不过来讲再上4天班又休息了 啊。那真是啊，我发现你是属于乐观主义者哈。 对、 啊、再上几天班又要休息，但尽管想到这点的话呢，还要今天开始收拾行规整一下。 就是到了周三我就会觉得哎，这周要过去了，还有两天就又休息了。 好像小周末又来了似的哈。 对对对， 周三啊。行，那非常感谢来自于阿伦看房的阿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周杰，请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